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冬天到了，如果天气太冷的话呢，同学们可以戴上厚厚的手套，那么如果还是不够暖和的话呢，手里面还可以握一个叫暖手器。但是同学们知道吗，在古代很早以前啊，古人也用暖手器。那么以前的暖手器是什么样子的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古代使用的暖手器。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随着冬天的到来，手脚很容易变冷，特别呢是女同学或女性，戴厚的手套可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有的时候呢戴手套不方便。 As winter comes, hands and feet can easily get cold. 啊，手和脚很容易变冷， easily get cold, especially among women. Thick gloves, 厚的手套啊， thick gloves might be a good choice.厚的手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用的 good choice. Yet sometimes wearing them is not convenient. 但有的时候呢戴这个手套啊的的确确不方便哈， especially when people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ir hands. 但是啊对于我们古代的人来说哈，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有一种更精致的保暖手的一个东西哈，叫暖手器。那么大家会问，以前的暖手器是什么一个样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关于暖手器的起源。没有哈确切的一个书面的记录，但是呢有一些与它相关的一些民间的故事。 There's no accurate written record， 没有一个记下来的一个记录哈，记载叫 accurate， 同时啊这个记录的准确度呢也不能保证哈，大家呢只当一个故事来听就可以了。因此啊前面用的是 there's no accurate， 啊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哈 accurate accurate written record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this tool。啊，关于它的起源，那么这个词我们讲过 origin O-R-I-G-I-N origin of the tool， but there are some tales about its invention， 但是关于它的一些发明哈，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 tales。 那么看看用这个词啊，一些故事，这个词 T-A-L-E some tales about its invention， 有一个民间故事是关于啊隋炀帝在冬天啊他准备呢去江苏，但是啊我们知道江苏啊在冬天也是比较冷的，当地的官员啊要求为皇帝呢制作一个呢可以呢暖和手的这么一个小暖炉，这样呢就制造出了暖手器。 One folk story concerned 啊一个 folk story 民间的故事 F-O-L-K One folk story concerned Emperor 炀帝from the Sui dynasty who visited 江苏 in the winter 啊，他呢冬天去江苏啊， due to the bitter cold 啊，江苏的这个天气啊也不暖和，虽然呢我们感觉是在南方，但是冬天也是比较冷的。 due to 啊这个词表示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由于什么原因，这个 bitter cold B-I-T-T-E-R 这个词可以表示呢寒冷啊 bitter cold。 那么关于这个冷呢，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词，比如说 freezing cold freezing cold F-R-E-E-Z-I-N-G freezing 啊和这个 bitter 都可以呢放在 cold 前面，表示这个天气的寒冷哈。 freezing cold bitter cold The local official asked manufacturers 当地的官员哈要求呢江苏哈当地的这个工匠们哈用的一个词 manufacturer 哈，不要翻译成制造商哈，当时呢没有这么一个高大上的这么一个名词哈，用这个 manufacturer 表示当地的一些工匠 to make small warmer for the Emperor， 做一个小的 warmer， 看看这个 warm， 我们知道是暖和， warmer 加 er 呢，表示小的一个能够取暖的这么一个东西。 For the emperor that could be held in one's hand， 哎，那么可以呢放到手里面哈，这就是呢我们认为的暖手器哈，最原始的哈，最开始的一个想法。 Could be held in one's hand， thus hand warmer was created。啊，因此啊，就出现了暖手器哈。这个暖手器呢，英文叫做 hand warmer， hand warmer。那么到了宋代啊，暖手器哈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明清时期出现了相关生产工具的一些技术哈，这个技术呢越来越纯熟了哈。By the Song Dynasty, the tool was widespread use。The tool was in widespread， 这个词我们讲过，广泛的一个使用哈， widespread use。 Techniques for producing the tool were extensively employed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 相关的一些技术啊，广泛的使用了哈，广泛这个词用的是 extensively， 而我们前面呢这个 widespread，它呢是一个形容词，表示一个广泛的哈，表示一个面积。而呢第二个 extensively 呢，表示说呢它的一个面积哈，是一个副词了，表示说使用的广泛哈。 extensively employed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 那么看看这个动词哈，使用没有用这个 use， 而用一个 employ 啊， employ 这词啊，最开始啊大家可能认为是雇用哈，员工哈，老板雇用一个员工哈， boss employs a staff。 但是呢这个 employ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一个动词的意思，还可以表示使用利用的意思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 employ 啊，表示使用和利用的意思。同时啊，这一时期许多的一些诗歌和呢书籍呢，记录了人们使用暖手器的一些情况。 Many poems and books from this periodrecorded people using hand warmer。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曹雪芹的经典小说《红楼梦》里面有一章节描写了一个佣人给主人林黛玉哈送了暖手器的这么一个场景哈。那么提到了这个暖手器哈，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hamber C-H-A-M-B-E-R 表示一个房子哈，一个阁楼哈，房子 chamber 合到一起呢， red chamber 是红楼。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叫 red mansions， M-A-N-S-I-O-N。 那么这是一个更常见的一个翻译《红楼梦》的哈一个英文的翻译。 The classic novel by 曹雪芹 from the Qing dynasty also feature a maid。 那么里面呢描写了一个 maid， M-A-I-D 表示佣人哈，一个佣人 sending a hand warmer to 林黛玉 in one chapter。 那么给林黛玉送去了一个 hand warmer 哈，一个暖手器，这个 maid 啊。那么这个词呢现在的意思呢比较多一些。在古代呢，如果说一个人是 maid， 那么他表示呢是一个佣人。但是现在这个 maid 哈，也可以指呢我们说婚礼上的一个这个伴娘哈，用这个词 maid。 好，那么另外啊，我们看一下啊，当时啊在清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工匠叫张明奇哈，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工匠哈，他生产的暖手器啊非常的有名，他被认为是清代一流的哈这个工匠。他生产的暖手器上有他的一个名字哈，这个张，因此啊叫做张氏暖手器。张明启 ，a veteran manufacturer of hand warmers， 经验丰富这个词 veteran v e t e r a n， veteran 这个词啊原来呢是指呢那些退伍的老兵。另外这个词还可以用在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特别有经验的意思， veteran， 比如说 a veteran sportsman， 某些方面特别有经验的一个体育运动员哈，比如说姚明 is a veteran basketball player。 后面跟 the manufacturers of hand warmer was considered a first class craftsman in the Qing dynasty， 被看作是呢First class， 不是指飞机的头等舱和 first class， 而是指呢一流的 craftsman in the Qing dynasty。 看看这个 craftsman 手工匠哈，或者说一个工匠等等哈，这 craftsman C-R-A-F-T-S-M-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ool he produced bore his surname， 他所生产的这些工具哈，这些东西都带着他的名字哈，他的姓 surname called the Zhang style hand warmer。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取暖器啊，它的材质是什么的哈。古代的暖手器啊，由青铜或陶瓷呢制成，设计呢多种多样。比如说它的形状呢，有圆形的、方形的和八角形的哈，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形状。那么有的一些造型啊，看起来像南瓜、花和乌龟 ，made of bronze or ceramic。好，那么看它两个材质哈，一个是 bronze， B R O N Z E 表示青铜，还有一个呢是 ceramic， C E R A M I C S， ceramic 瓷哈。Ancient hand warmer had variety of designs。同时啊，还有很多种类的这个设计哈 ，variety of designs 用的这个词叫 variety， 我们讲过，它表示 kinds of， type of 啊，表示类型、种类。Round, square, and octagonal shape are typical。圆的 round， square 是方的啊 ，octagonal 是这个八角形哈。看看 OCT 呢，是一个跟八相关的一个词根啊，所以说八角形的这个 shape。Are typical 啊，非常的经典啊，非常的经典，叫 typical 典型啊，经典。With some fashion to look like pumpkins, flowers, and turtle shells。那么有的呢，被做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看看这个做成，它没有用这个 made， 而用一个这个 fashion 这个词哈，这个 fashion 这个词表示说把一个东西做成一个什么的一个样子哈，这个 fashion。同学们要熟悉哈，了解这个词，它除了表示时尚，那么作为动词呢，它还表示把一个东西从原来的一个 shape 啊，一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么后面看起来像这个 pumpkin 哈，这个南瓜 ，flower 花 ，and turtle shell turtle， 我们知道 turtle 是乌龟，我们学过的乌龟呢，除了这个 turtle 还可以是什么？Tortoise 啊，龟兔赛跑，那用的是一个 tortoise。当然，这两个词呢，大家都可以用表示这个乌龟的意思啊。这个 turtle and tortoise 后面这个 shell 表示乌龟的壳哈 ，turtle shells。我们知道现在的暖手器啊，一般都用这个电哈，然后给它加热之后，大家放到手里面来取暖。但是之前是没有电的，那么它的这个热量是怎么来的呢？那么在古代啊。在暖手器的里面有燃烧的木炭或者是煤，同时啊，这个煤和一些碎片混合压成花的这个形状，燃烧的时候呢，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味啊。当时的这个暖手器啊，不仅看得漂亮，同时呢，还会散发出非常好闻的这个味道哈。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暖手器啊，应该做一个工艺品哈，有很大的和很高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价值在里面。Inside a hand warmer 啊，在这个暖手器里面 ，there was burning charcoals or simple coal。那么两个材料，一个呢是 burning charcoal， C H A R C O A L 表示木炭的意思 ，burning charcoal 燃烧的这么一个木炭啊 ，burning charcoal or simple coals。或者呢，直接放煤就行了。Some coal was blended with fragment。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煤哈、啊、会和其他的一些碎片哈、啊、混合到一起哈、啊。这个 fragment 用这个词，这个 blend，b l e n d 表示混合到一起 ，and press into flower shape。然后呢，把它压成一个花的这么一个形状哈、啊。这个 press p r e s s 表示压成一个形状 ，emitting a pleasant scent。When burned， 那么燃烧的时候呢，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味。后面这个词散发 emit emitting pleasant scent scent 哈 emit scent 散发出一个味道哈，前面再加上一个 pleasant 愉悦的，令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的这么一个味道哈。When burned， 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知道古时的暖手器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在冬天帮助我们的手取暖的这么一个东西，同时啊，还是一件艺术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winter comes, hands and feet can easily get cold, especially among women. Thick gloves might be a good choice, yet sometimes wearing them is not convenient, especially when people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ir hands. However, this was not a problem for ancient Chinese people who had a more exquisite tool to keep their hands warm, hand warmer. There's no accurate written record regarding the origin of this tool. But there are some tales about its invention. One folk story concerns Emperor Yang Di from the Sui Dynasty, who visited Jiangsu in the winter. Due to the bitter cold, the local official asked a manufacturer to make a small warmer for the emperor that could be held in one's hand. Thus, the hand warmer was created. By the Song Dynasty, the tool was in widespread use. Techniques for producing the tool were extensively employed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Many poems and books from this period recorded people using hand warmers.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 the classic novel by Cao Xueqin from the Qing dynasty, also featured a maid sending a hand warmer to Lin Daiyu in one chapter.Zhang Mingqi, a veteran manufacturer of hand warmer, was considered first-class craftsm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tool he produced bore his surname called the Zhang-style hand warmer. Made of bronze or ceramic, ancient hand warmer had a variety of designs. Round, square, and octagonal shapes are typical, with some fashions to look like pumpkins, flowers, and turtle shells.Inside the hand warmer, there was a burning charcoals or simple coals. Some coals were blended with a fragment and pressed into flower shape, emitting a pleasant scent when burned.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叽咔叽咔碰碰。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故事是由句子组成的，句子是由单词组成的，而单词呢是由字母组成的。那学好英文的第一件小事就是学会认读字母。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关于字母宝宝的故事。那 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啦。How many letters are there in the alphabet? 那请问大家在字母表当中一共有多少个字母呢? Yes, there are 26 letters in the alphabet. 那在字母表当中呢一共有26个字母。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Are you ready? Oka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Chica, Chica, Boom, Boom.那今天 Jason 老师就要为大家讲关于字母宝宝的故事了。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 Giga Giga Pung Pung. A told B and B told C, I'll meet you at the top of the coconut tree. 那 A 告诉 B, B 告诉 C, 来爬椰子树吧，我一定得第一。 We said D to E F G.I'll beat you to the top of the coconut tree. Yay! D 欢呼着说，嗯，太好了。然后呢，他告诉了 E, F, 还有 G, 来爬椰子树吧，我一定抢第一。Chica, chica, boom, boom. Will there be enough room? Here comes H up the coconut tree.叽嘎叽嘎砰砰，还有没有空位啊？ H 也来参加了，加入到爬树队喽。 And I and J and tag along K all on their way up the coconut tree. 还有字母 I, 还有字母 J, 还有跟屁虫 K, 一路你追我赶，加入了爬树队。Chica, chica, boom, boom. Will there be enough room? Chica, chica, boom, boom. 还有没有空位啊? Look, who's coming? L-M-N-O-P. 看谁来了?嗯,他们也要来一起挤一挤。那他们分别是字母 L-M-N-O-P. And Q-R-S?And T-U-V, 还有字母 Q-R-S, 还有字母 T-U-V. Still more, W and X-Y-Z. 哦、oh,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字母 W-X-Y-Z. The whole alphabet up the... Oh no, chica chica boom boom. 现在所有的字母都到齐了，他们都一起爬上了椰子树。我快看呐，这个椰子树已经被压得弯弯的了。Oh no, 天哪，糟糕。Chica chica boom boom.Skate, scat, scoodle, doot, flip, flop, flee. Everybody running to the coconut tree. 那你挤我推，叽叽喳喳，踢踢又踏踏，每一个人都往椰子树上爬。Mamas and papas and uncles and aunts hug their little dears, then dust their pants. Mama, Papa.舅舅姑妈抱着亲爱的小宝贝们，拍拍他们身上的沙。 Help us up, cried ABC. 那 ABC 就大声地叫着，快帮忙把我们拉出来呀。 Next from the pile up, skinned knee D, and stomped toe E, and patched up F. Then comes G, all out of breath. 那大家都叠在一起了， D 的膝盖都磕破了皮，E 的脚趾也被踢了， F 绑着绷带， G 呢就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H is tangled up with I, J and K are about to cry, L is knotted like a tie. 快看呢，字母 H 和字母 I 缠得解不开了，那 J 和 K 呢都快要掉下眼泪来了， L 啊打结就像是一条领带一样。M is looped, N is stooped, O is twisted, alley-oop. 那 M 呢弯着腰， N 呢驼着背， O 啊被挤得歪七扭八的。 Skate, scat, scoodle, doot, flip, flop, flee. Look, who's coming? 你推我挤，叽叽喳喳，踢踢又踏踏，看看谁又出来了呢？ It's black-eyed P.QRS and loose tooth T. The UVW wiggle jiggle free. 原来是黑着眼圈的字母 P, 后面跟着 QRS, 还有掉了牙的字母 T. 接下来就是 UVW, 他们摇摇晃晃地离开了。Last to come, XYZ. 那字母 XYZ 呢是最后走出来的。大家一起说拜拜就分手了。 And the sun goes down on the coconut tree. 那太阳呢从椰子树后慢慢落下，天已经黑了。 But chica chica boom boom, look, there's a full moon. 但是叽嘎叽嘎砰砰，看呢满月升上了天空。A is out of bed, and this is what he said. 那 A 呢又溜下了床，然后呢他一边跑啊一边嚷着， Dare double dare, you can't catch me. I'll beat you to the top of the coconut tree. Chica chica boom boom. 那他一边跑一边嚷着，敢不敢来比一比，最快的是我，不是你，你根本就抓不到我。不信来爬椰子树，我一定能够抢第一。叽嘎叽嘎 boom boom.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the little letters are really amazing, right? 这些小字母们可真了不起呀。他们一起比赛去爬椰子树，可是26个字母在一起太沉了。 ChicaChica, boom, boom, 他们把椰子树都压弯了，而好多字母也都叠在了一起。那 Jason 老师非常喜欢这个小故事，因为它带有很强的韵律感，所以 Jason 老师建议你可以把它熟读甚至背诵下来，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the mulberry bush, the mulberry bush.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so early in the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wash our clothes, wash our clothes, wash our clothes. This is the way we wash our clothes. So early Monday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能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我特别自豪。 22岁的王贵松是来自四川宜宾的一名建筑工人，他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程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2016年破土动工，数万劳动者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平凡劳动者铸就不平凡。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